兴奋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 可能你会以为说人生最糟的事情呢，就是失去了最爱的人，但其实最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你因为太爱一个人了而失去了自己。当你失去自己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已经不是属于你的生活了。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念。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 请收 以前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要那么努力赚钱，以前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努力赚钱，又有那么多的人不想赚钱，只想过上舒心够用的生活。后来才明白，要赚到足够令自己安心的钱，才能够过上简单安逸自由的生活，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所以说，多花时间努力，少一点功夫矫情，才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希望我们努力翻身可以赚很多钱。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 我一直相信呢，一个人回复你的速度取决于在乎你的程度，所以在微博上面秒回我的全都是真爱。其实很多时候占据我们内心最多空间的都是那一些最感人的最细小的事情。 为很空白一瓶红茶，夏天不要来，我的世界因为 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一些小东西，旧报纸，很多年没有用过的东西，但是就是舍不得扔。美国精神病学会研究说，这个呢就是囤积强迫症。然后得囤积强迫症的人呢，大脑会过度活跃，可能就会离抑郁症不远了。唯一的疗法就是经常进行挑挑拣拣，把该扔的东西扔掉。如果今晚实在是睡不着觉，可以从现在就开始。 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把它忘掉。经过在嘴唇，却不想亲人。当我要他听真心话，他转身。突然遇见白狐狸，遇见白狐狸，逃不过他的眼睛。美丽又神秘，这份爱没有空气，不让我喘息，心碎了不能痊愈。好自己、别这样，我已无力再反抗。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吧。 他忘掉。哦，亲过他嘴唇，却不想亲人。当我要他听真心话，他转身，突然遇见白狐狸，遇见白狐狸，逃不过他的眼睛。生命这份爱没有空气，不让我喘息，心碎了不能痊愈，医不好自己。我不要爱的太复杂，放不下。我不要别人代替他，可是我的惩罚让他这样吧。突然遇见白狐狸，遇见白狐狸，逃不过他的眼睛。哦，没理由生命这份爱没有空气，不让我心碎了不能痊愈，医不好自己。 有句话说，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要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的话，那就必须要坚持到底，至死都不能放手。成功怎么可能来得那么容易？一辈子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就已经足够了。 我就改变了行车的路线，不想再遇到你面对面，交错过往在一瞬间。在你发现我的第三天，你已戴上我送你的项链，难道你还想往事重演，只是把时间换一换。爱让我们相见，爱让我们相恋，爱让我们怨恨，却又不停地彼此挂念。爱让我们改变，爱让我们孤单，爱让我们相遇，却又装作视而不见。让我们相见，爱让我们相恋，

每个人都为不同的原因而努力，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的人来或者是走损失我们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变得更加的有底气，这就是很多人努力的原因吧。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想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全部幸福不会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其实呢，想做一个很酷的人，比如说走了就不回头，闹钟一响就起，说减肥就减肥，说做成一件事情就一定会做成一件事情，连告别都是双手插袋，从来不会难过流眼泪，前面的路不管是什么样的路都很潇洒的走。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会比较乐观，有的人呢会比较理性，但是我觉得再大大咧咧的人也是会难过的，

如果一个人有着赵薇的大眼睛、周杰的大鼻子、王大陆的大嘴巴，那他的脸得有多大啊？可能只有高晓松高老师的脸能够稳得住了。这个真的是很有画面感的事情。 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摇头？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陷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不好，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以前听到有钱人说再也体会不到以前那种简单的快乐，还以为他们表达的是后悔，后来才发现他们表达的是一种炫耀，因为现在体会的是比以前更高级的快乐了，所以再也体会不到以前那一种简单的快乐了。希望你有一天也可以这样哦。 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悠然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